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举办； 天津方面，2021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将于9月14号到17号在天津举办； 河北方面，聚焦2021树博会。普通观众看什么怎么看。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教育部表示我国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逐渐上升。 国际电讯我们将会关注，卡塔尔方面目前表示将在阿富汗问题上继续发挥中间人的作用。 意大利计划强制所有适龄人群接种新冠疫苗。 文体资讯将会关注大英博物馆馆藏达芬奇等文艺复兴名家纸上绘画亮相北京。 残奥会方面消息，女子50米步枪3姿 SH1 级张翠萍破残奥会纪录夺冠。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服贸会方面的消息。3号上午，本届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的两场主论坛之一，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暨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北京市市长陈吉宁、副市长王宏等市领导，哈萨克斯坦、哥伦比亚、肯尼亚等10多个国家驻华大使，以及联合国有关会员国旅游局驻京办事处代表出席了开幕式。具体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本届论坛以振兴世界旅游、赋能城市发展为主题。市长陈吉宁在致辞中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深度影响世界旅游业。从北京来看，今年上半年北京旅游接待1.3亿人次，旅游收入1869亿元，同比均增长1.3倍，已经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0%水平。今年又有6个城市和4家企业新加入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联合会成员也达到了228个，遍布全球78个国家和地区。为了促进旅游市场恢复活力，确保安全，陈吉宁市长提出3点倡议：一是积极支持帮助旅游行业探索共享信息防控平台和安全防控机制，加大对旅行社和饭店等服务业态的帮扶力度；二是着力提升旅游业智慧管理水平，通过科技赋能提高旅游综合效益；三是进一步加强世界旅游合作，各旅游城市加强客源、经验、标准共享，营造协作共生的生态。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北京友好城市代表分别以视频形式致辞。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在致辞中则提到，今年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次18.7亿，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60%多，中国旅游市场正在稳步回升，未来将继续坚持互利共赢，深化国际合作，愿意利用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香山峰会平台与世界各国开展双边和多边交流。开幕式后还举办了全球视角、大使论旅游等访谈环节，探讨疫情影响下世界旅游复苏策略。此外，论坛还发布了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0、世界旅游城市发展议程2021到2030两项研究成果。 2021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于9月3号到7号在首钢园举办，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旅游服务展以构建文旅新格局、展示融合新品质为主题，聚焦文旅高质量发展。首批16家北京市文化旅游体验基地将集中亮相，观众可以在现场亲身参与和体验京剧脸谱、造纸印刷、景泰蓝点蓝制作香囊、捏陶制作等多项传统文化和技艺的制作过程，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京津冀三地的6位非遗传承人将开设非遗小庙会，现场进行非遗项目展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观众面前活起来。 科技感、数字化应用是本次展会的重要特点。旅游展区通过科技感十足的互动方式，展示文化旅游、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对口支援协作工作。复兴号开进展厅，让观众在展馆里体验独特的高铁驾驶感，欣赏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美丽风光。VR 等技术为文旅行业赋予了更多的科技味儿。飞越北京将带观众飞到北京城市的上空，俯瞰北京壮美的景观。而红色旅游景区的 VR 全景虚拟导游将会带领游客足不出户，开启一场属于自己的红色之旅，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 以共享新时代、同筑丝路情为主题的第六届炫彩世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色文化展示活动，三号下午在位于首钢园的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区三号馆开幕。 本次活动作为2021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当中最具国际元素的板块，以服贸会为平台，吸引了近30家外国驻华使馆和机构参与活动，邀请北京演艺集团倾情加盟，通过炫彩多姿的文艺演出、文化推介、展览展示等活动，诠释了我们在一起就是炫彩世界的活动理念，展现了文化交融、文明互鉴的新图景。 本届炫彩世界活动呈现出更浓郁的国际化氛围、更多元的文化交流、更专业的文艺展演、更无界的交流方式等四大亮点。观众可以在艺馆之内畅游世界，了解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教育、旅游、商务等内容，体验和感受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特色。 作为2021年服贸会的一部分，2021年中国电子商务大会3号上午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大会由商务部、北京市政府主办，商务部电子商务信息化司、北京市商务局共同承办，将围绕新型消费、跨境电商、数商兴农、国企电商、数字商务等领域，呈现一场高峰论坛和五场专题论坛。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十三五时期电子商务交上了一份圆满答卷。2016年至2020年，全国电子商务的交易额从 26.1 万亿元增长到了 37.27 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9.3%。 全国网上零售额从 5.16 万亿元增长到了 11.76 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22.9%， 实现了规模质量双丰收。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传统贸易受到冲击，跨境电商逆势而上，成为促消费、稳外贸的重要力量。2021年上半年，北京市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超过了 40%， 各相关业态蓬勃发展，势头强劲。 证监会2号表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是资本市场更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内在需要，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是新形势下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举措。证监会将进一步深化新三板改革，以现有的新三板精选层为基础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坚持错位发展，突出特色建设北京证券交易所，更好地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将提升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能力。 专家预计，北京证券交易所将在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一些新的探索，着力构建一套契合创新型中小企业特点的涵盖发行、上市、交易、退市、持续监管、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基础制度安排，补齐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的短板。 记者从服贸会王富景展台了解到，2020年王富景集团被授予了免税品经营资质，获得了全领域免税经营牌照，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免税业务，成为中国第八个拥有免税牌照的企业。同年7月，王富景集团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北京王富景免税品经营公司，用于开展免税品经营等业务。此次服贸会，王富景免税以传承服务热忱、数字化开启免税新格局为主题，通过视频展示、互动游戏等方式，为与会者展示了王富景免税进军免税市场的发展策略和独特优势。 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上，王府井集团也将会紧密结合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北京自贸区的新政策，全力布局免税市场，推进免税业务加速落地。王府井免税也将会立足北京，积极发展机场免税、室内免税业务，同时依托保免一体的政策，大力开拓免税直邮电商业务，线上线下齐发力，为消费者提供一体化的免税购物体验，实现数字化的免税购物新格局。 正在首钢园举行的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门头沟区以小院喊你来串门为主题亮相文旅服务展厅，展区面积 232.5 平方米，划分为民宿小院、文旅小院、非遗小院和智能小院四个部分，通过视频展播、图片展示以及互动体验等形式，向观众全面展现门头沟区文化旅游的独特魅力。 走进二号馆内，一座白墙灰瓦的门头沟小院引人注目。展区内呢，还有部分的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玻璃烧制技艺、京西太平鼓、潭柘子石砚雕刻以及毛猴制作技艺等。区内七家文化科技企业、11家精品民宿企业，还有6家文旅企业都参加了线上展览。 门头沟区近些年持续拓展门头沟小院加田园综合体的特色产业体系，其中30个村的41家精品民宿已经营业，接待能力超过了2000人，盘活了闲置农宅300多套。十四五期间，门头沟区发展民宿经济的村落将达到100个，民宿收入将突破2亿元，18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也已经发布。 门头沟区还和金鱼集团合作，投资了1.89亿元，打造集琉璃保护性生产、琉璃文化推广、琉璃体验式旅游、文化创意办公于一体的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预计2022年8月将会建成。 在首都版权协会的雏鹰计划支持下，国内首款支持超10亿像素的图像处理软件悟空图像亮相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悟空图像采取了全平台设计架构，是国内首款支持10亿以上像素级别的图像处理软件，也是国内首款兼容世界顶尖产品 PS 格式的图像处理软件。悟空图像通过设计元素化拆解，跨越专业和非专业领域，大大降低了设计难度，让普通用户就可以轻易上手，实现大众化、普惠化，从而激发更多人的创作创意才能。 三号上午，随着服贸会开幕，位于首钢园区13号馆首次设立的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展区运输服务板块也登场亮相了。展区呢，以科技创新赋能交通运输服务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围绕人享骑行、物优骑流的美好出行与物流服务愿景，采用的是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展示了交通运输服务发展成果，搭建运输服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技术交流和展示平台。 服贸会上，北京地铁公司围绕智慧安检、智慧车站、智慧运行、智慧列车以及智慧能源五个方面，全方位展示在满足乘客走得好需求和实现碳中和目标方面取得的科技创新成果。 数据也表明，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2020年全年完成客运量32亿人次，占北京市轨道交通总运量的 81%， 占公共交通总运量的 45%， 运营综合实力达到了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水平。在国际地铁协会公布的最新一期的 COMET 绩效指标排名当中，也位列世界的第一位。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三号上午，2021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开幕式暨主论坛在首钢园举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发来贺信，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小萨马兰奇发表视频致辞，对冬博会表示祝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韩子荣致辞，由此将于9月7号落幕的2021冬博会大幕拉开。 开。本届冬博会将延续冰雪力量主题，以实现与国际冬季运动资源对接，拉动中国冰雪产业发展为宗旨，深耕国际化、产业化、大众化三大亮点。 本届冬博会继续打造云上冬博会，线下论坛也将会在线上同步直播。作为今年冬博会的主宾国，意大利除了带来大量先进的冰雪装备技术的精彩展示之外，在配套的互动体验上也是做足了功夫。连年参加冬博会的意大利知名品牌天冰集团，今年也打造出了梦幻冰雪场，结合天冰室内造雪、施华洛世奇水晶世界项目雪村元素，将为观众带来唯美冰雪场景的沉浸式体验。 第十届中国文化金融创新大会3号在东城区大磨坊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幕。在本次中国文化金融创新大会上，北京市银行业协会与东城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又签署了关于加快推动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创建战略合作备忘录，发挥各自领域的资源和优势，共同推动北京市文化金融在高水平起点上加快发展。 中国文化金融创新大会作为2021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持续关注优质的文化企业发展，发布了2021年北京市最具投资价值文化创意企业榜单。反掌娱乐、新维畅想等三家东城区的文化企业入围，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此外，本次东城区与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将在支持区域内文化金融专营机构建设，加大区内文化企业信贷支持力度，搭建文化金融服务合作机制，研发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扩大文化金融系列活动品牌影响力等八个方面开展全面合作。 三地热点，接下来我们关注河北方面。9月6号到8号，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会在河北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作为普通的观众，本届数博会到底有哪些看点？如何参加数博会呢？我们接下来就跟随河北台记者冠华一一去探个明白。 本届数博会是一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盛大展会，汇聚了近500家企业参会，包括国内外数字经济领域众多尖端知名企业，以及数字经济类独角兽企业等。一批黑科技杀手锏产品成果将集中亮相，颠覆想象的数字化创新产品将随处可见。石家庄市市长马宇俊： 其中华为的纪委好望智能摄像机，科大讯飞的公文智能校对系统，维信诺的柔性一毫米 U 型环绕内折创新终端，奥林科技的企业级数字孪生构建及应用均为全国首发，一大批来自国内外前沿的新产品将集中展示。千里驰援河南抗汛救灾的中国移动基隆空中基站，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的铁塔试联，还有上海望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区块链溯源平台。 此外，金蝶软件将展示金蝶云苍穹，这是中国首款自主可控企业级云服务平台。同时，启明星辰也将展示北斗智慧城市安全运营中心。除了亮眼的技术产品，更有20多位两院院士、300位行业领军人物等重量级大咖现身交流。省工信厅厅长龚晓峰： 中国侨联主席万立俊、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中兴通讯董事长李志学、360公司创始人周鸿祎、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等百余名重要嘉宾现场参会。同时，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斯穆特、西门子数字化工业集团副总裁魏月歌线上参会。众多大咖将打破时空限制，共话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未来。 河北省廊坊市加速推进重点民生工程建设，城市交通环境有望得到根本性改善，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请听廊坊台记者丁晨的报道。 在廊坊市交通中心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正进行钢横梁的拼装作业，现已完成整体工作量的 85%。廊坊市交通中心光明道铁路上跨桥设计全长 2.056 千米，双向六车道，两侧配有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能满足城市各项交通的需要。工程二标段中铁六局项目经理赵玉宝： 计划于今年11月底达到竣工通车条件，建成之后将会有效快速连接光明东道和光明西道，对市民出行带来极大的交通便利，并且它会缓解主城区的交通压力。建成之后也是廊坊市主城区的标志性建筑物。 在新源道新华路至建设路段，雨污分流作业正紧张进行中，内径 2.2 米的管道被顶入地下土层中。自2020年廊坊市全面推进城市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工程，主城区涉及22条主次干道的原有河流主管道改造，2020年已完成 40.4 公里改造任务，2021年计划完成 25.52 公里改造任务。与此同时，廊坊市推进10条城市道路续建项目，目前3条改造道路、4条新建道路已经完工投用。 3D 热点，我们接下来关注交通通讯方面。记者3号从北京移动了解到，移动 5G 信号目前已经全面覆盖包括京张高铁、京礼高速在内的多条滑雪路线。京张高铁是连接北京城区、延庆山区以及张北地区的重要纽带，全长174公里。京张高铁全线共规划 5G 基站100多座，是全国首条实现了全线 5G 信号覆盖的高铁线路。5G 开通之后，乘客们无论是在站台、站厅，亦或是在列车上，都能够体验到便捷高速的移动互联服务。 而2020年建成通车的京礼高速是连接北京到崇礼的重点线路。为了提升用户感知，北京移动在北京段全长 75.2 公里的沿线规划，并建设了81座 5G 基站，平均每1100米就有一个 5G 基站。8月底已经全都建成并且投入使用，平均的下行速率可以达到520兆 BPS。 除了京礼高速外，另外两条由北京去往张家口的高速公路京藏高速 G6 和京新高速 G7 北京段也基本实现了移动 5G 的网络覆盖。 3号上午，北京市交通委发布计划对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的第6条、第14条等相关内容进行修改，明确乘客不得携带电动自行车、折叠电动车以及电动滑板车等电动的代步工具进站乘车。 其中，乘客守则第6条规定，乘客携带的物品重量不得超过30千克，长度不得超过1.8米，宽和高均不得超过0.5米，不得携带电动代步工具等妨碍站内车内通行或者对运营安全可能造成影响的物品乘车，无障碍用途的电动轮椅除外。第14条规定中也规定，不得在车站车厢使用折叠自行车、各类滑板车、轮滑鞋、滑板等，不得携带充气气球进站乘车。从即日起到9月17号，这些修订内容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的渠道可登录市交通委网站进行查询。 3D 热点，我们接下来关注天津方面。9月3号，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1年中国天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新闻发布会。记者在会上了解到，由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1年中国天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将于9月14号到17号在天津举办。 据了解，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的目的在于宣传党和国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营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创新驱动、合作赋能、高质量发展。在天津加快实现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的过程中，民营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重大的发展机遇。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助于民营经济承接北京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大项目好项目。建设天津自贸试验区和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民营经济开拓国内外市场新空间，打造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有助于加快提升民营经济自主创新能力和智能化水平，构建金城、滨城、双城发展格局，有助于推动民营经济进入更多的行业领域。 天津市公安局武清分局围绕天津公安机关实施优化营商环境20项措施，主动上门服务企业，在走访企业的过程中解难题、访线索，破获了多起涉企案件，为企业及时挽回了经济损失，有力地维护了营商环境。请听天津台记者刘钊的报道。 位于武清区的凌志时装天津有限公司运营着多个国际知名服装品牌，并在全国多个城市都有销售门店，年纳税额约16亿元。去年6月以来，企业发现个别供应商合同到期后提出解约，也有供应商向企业反映有采购部门员工向供应商索要好处费。公司行政综合部经理韩建东说， 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么严重，这个问题越来越大。那正巧那个公安机关还有这政府他们走访企业嘛，了解企业一些具体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把这种问题反馈了，我们也及时的也报案啊，跟警方也沟通了一下。 接手案件后，公安武清分局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深入厂区走访员工。通过调查发现，公司采购部员工黄某的丈夫名下存在大量可疑资金。公安武清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五大队民警董海峰说， 调取了黄某和其丈夫崔某的银行转账记录，我们发现崔某的账户上有大额的资金来源不明，资金来源有20余个不同的账户。经过分析呢，这些账户的持卡人都是黄某所在服装公司的下游供应商。 由于公司下游供应商遍布全国，专案组民警随即赶赴全国10多个省市进行走访。董海峰说，通过反复做工作并普及法律常识，调查取证工作基本顺利。 这些供应商向我们反映了他们在经营过程中因为需要从黄某手中拿一部分的订单，所以呢就给黄某一定的好处费，帮助其正常经营。 专案组民警顺藤摸瓜，从供应商口中了解到，除了黄某夫妇，还有这家公司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他们索要过好处费。经过历时半年的全力侦办，共抓获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嫌疑人13名，涉案金额1800余万元，已经追赃挽损1000余万元。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播出时间9月3号到18号，每天7点50分、9点50分、18点50分、22点50分，欢迎收听。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点30分到17点，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服贸会等你。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 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 D 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 D 协同发展，京津冀三 D 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我们继续来关注三 D 热点。9月3号上午，清华大学2021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举行，校长邱勇勉励新生保有顽强的生命力，让生命之光更加明亮。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今年清华本科开学典礼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500名学生代表参加了现场典礼，其他的3000多名新生在分会场观看直播。教师代表、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副教授梅次奇面对现场的天之骄子，以失败为主题进行分享。他希望新同学之后不再计较分数的高低、小小的输赢，而是心怀国之大者。 我期待在你们未来的数年里，会有忘了时间的阅读，不取悦老师的写作，想解决问题的实验，把一件事情做到底的社工，并从这里开始走向不再被输赢羁绊的人生。 校长邱勇提到了两名清华新生，有因病休学一年，历经两场大手术后重新站起来为理想奋斗的周怡冰同学，有在家乡河南遭受暴雨洪涝灾害时主动担任抗洪抢险志愿者的崔乐言同学。他说，在战胜人生难以避免的困难中，不朽的生命力得以彰显。 同学们，希望你们在任何境遇下都保持蓬勃的生命气息、丰盈的生命状态和坚强的生命意志，让生命力永远鲜活，永远旺盛。 这届新同学也是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对于大学生活的期待，同学们说， 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劳逸结合吧，在学习的同时还能有一些丰富的活动， 拓宽视野，提高自己的全球胜任力， 增长自己的才干，做一个大写的人。 北京市旅游客运行业3号启动了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整治活动，交通运输行业驾驶员要带头守护好安全生命线，衡量好文明标尺线。在旅游客运方面，运输管理部门坚持日常管理和教育引导相结合，动员全体从业人员率先践行文明礼让行人，当好示范引领的排头兵。西城辖区客运企业制定了交通文明奖惩制度，与驾驶员逐一签订了文明交通承诺书，有效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形成有效的制度体系。 运输管理部门要求出租车企业明确规范要求，修订考评内容，认真检查督导，将文明驾车礼让行人相关教育纳入到出租网约汽车驾驶员的学习培训和考核考评工作当中，加强自律约束，树立运营车辆带头礼让手续示范引领的良好形象。关注 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卫健委3号通报，9月2号0时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8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含4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据海口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9月3号，记者从海口市卫健委了解到，海口市8月1号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胡某京连续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结合影像学检查和临床表现等，达到出院的标准，已于9月2号下午按规定办理出院，并且转运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截至9月3号，2021年海口市新增2例确诊病例全部治愈出院，无死亡，实现了新冠肺炎病例清零。 国内其他方面，教育部3号发布了发布会，发布第8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结果显示， 我国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逐渐上升，初中生上升最为明显，中小学生柔韧、力量、速度以及耐力等素质总体出现了好转。教育部表示，中考体育考试分值提高，中学生体育活动时间显著增加，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等体育特色校的建设，对于增强学生体质和健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调研也发现，学生视力不良和近视率偏高，学生超重肥胖率上升，学生握力水平有所下降，大学生身体素质下滑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下一步，教育部将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工作，提倡中小学生到校后先进行20分钟左右的身体活动，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一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把体育工作及效果纳入了高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指标体系和双一流建设成效的评价等。 放眼全球体坛，聚焦赛场内外，体坛资讯。 接下来关注东京残奥会。北京时间9月3号，东京残奥会女子射击项目 R8 女子50米步枪三姿 SH1 级决赛，中国选手张翠萍以 457.9 环的成绩打破了残奥会的记录，获得该项目的冠军，这也是中国残奥代表团的第80枚金牌。 今年33岁的张翠萍在残奥赛场上早已战果累累，在过往3届残奥会，她总共收获了4金3银2铜，包括里约残奥会 R8 女子50米步枪三姿 SH1 级金牌。几天前，她又夺得了东京残奥会 R2 女子10米气步枪站姿的 SH1 级亚军。 北京时间9月3号，东京残奥会乒乓球女子团体 C4 五级决赛，由张变和周颖搭档的中国组合，在双打2-3落后一分的情况下，两轮单打均以3-1战胜了对手，总比分2-1逆转了瑞典队，因此拿下了该项目的金牌。 在北京时间3号凌晨于多哈进行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首轮比赛中，中国男足以0-3不敌澳大利亚队。中国队主教练李铁表示，球队表现得非常不好，希望能从失利中成长，迅速调整，踢好接下来的比赛。 9月7号，中国队将会在多哈迎战日本队。作为世界杯出线大热门，日本队在2号的首轮比赛中爆冷0-1不敌阿曼队。本次12强赛当中，中国队和日本、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越南以及阿曼队分在了 B 组，小组前2名将会直接晋级到世界杯的决赛圈，第3名将会获得参加附加赛的资格。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国际电讯首先关注阿富汗方面消息。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号与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举行会谈后说，卡塔尔将继续发挥中间人的作用，以强化国际社会就阿富汗问题形成的共识，同时继续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和磋商，确保阿富汗人民的利益。 在会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穆罕默德说，卡塔尔正在和塔利班进行沟通，以便监测重启喀布尔机场后可能出现的漏洞和风险。拉布则表示，英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但应该适应新的形势，保持与塔利班的联系和对话。 继续来关注，叙利亚军方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凌晨空袭了叙首都大马士革周边地区，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当地时间1:26，以色列向大马士革周边部分地点发动了导弹袭击，叙防空系统对其进行了拦截，并击落大部分来袭导弹。袭击仅造成了设施损毁，声明未描述遭袭地点的细节。 另外，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3国领导人2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会议，商讨恢复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平进程，推动解决双方长期冲突等事宜。埃及总统府的发言人拉迪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埃及总统塞西、巴勒斯坦国的总统阿巴斯以及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当天举行闭门会议，随后率各自代表团参加会议，就与巴勒斯坦事务相关的一些问题协调立场和看法。 继续来关注疫情方面消息。美国佛罗里达州政府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佛州8月单日新增新冠死亡病例数多次超过去年疫情高峰时期。美联社报道，这个南部州眼下正经历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致命的一波冲击。根据佛政府2号向美国疾控中心提交的疫情数据，过去一个月至少8天，佛州单日新增新冠死亡病例数超过去年8月中旬疫情高峰时的数据。 这一轮疫情当中，儿童和青少年感染情况令人担忧。美国新闻周刊8月21号援引了官方数据报道，8月13号到19号的一周内，佛州四分之一的新增新冠病例年龄都是在19岁以下。美联社本月2号也报道，佛州上个星期新增儿童和青少年新冠感染的病例数比前一周激增了 28%。 再来关注意大利方面，意大利总理德拉吉2号宣布，意大利拟强制所有适龄人群接种新冠疫苗，并将于本月底开始为免疫力低的易感染人群接种疫苗加强针。德拉吉当天与卫生部长斯佩兰扎一同出席了记者会，在回答媒体记者关于会是否强制接种疫苗和推广加强针的提问时说，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 意大利政府先前已经强制医务工作者接种疫苗。此外呢，出于防疫的考虑，意大利政府先前启动了绿色通行证计划。绿色通行证是民众长途旅行、进入休闲娱乐场所或教职工进入到校园时必须要出示的一种数字或者是纸质文件，证明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或者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康复。然而部分民众对于绿色通行证持反对意见。 韩国国务总理金福谦3号宣布，严格的新冠疫情防控将在全国范围内再维持一个月，部分措施略微放宽，以减轻民生负担，让民众过好中秋节。金福谦在一场疫情应对会议上说，从本月6号起到10月3号，首都圈防疫响应级别继续保持在4级及最高级别，其他地区保持在3级防疫应急响应级别。 同时呢，政府也将会合理调整防疫标准。首都圈的咖啡馆、餐馆结束营业时间将会从现行的晚9点延长至10点。而9月21号中秋节那一周，防控措施也将会进一步的放松。家庭聚会人数不得超过8人，其中至少4人需要完成全程的疫苗接种。金福谦也表示，政府寻求把防疫指南进一步调整至合理的水平，以期待稍微缓解民众的生活困难。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国际消息。飓风艾达的余威肆虐美国东北部地区，引发破纪录降雨和洪涝灾害。截至2号，纽约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康涅狄格州和马里兰州至少超过40人在洪灾及关联事故中丧生，交通中断，大量运户有断电情况。 飓风艾达8月29号在美国的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登陆，向东北方向移动，也是美国墨西哥湾地区有史以来最强的飓风之一。美联社2号援引美国国家气象局说法报道，受到艾达的影响，美国东北部地区遭遇了15到20厘米的降雨。纽约市曼哈顿每小时降水量高达约8厘米，打破了不到2周之前由热带风暴亨利所创造的记录。 日本首相菅义伟3号在东京举行的自民党临时高层会议上表示，将不参加本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日媒分析称，菅义伟或在本月底总裁任期期满后辞去按照惯例由执政党党首担任的首相职务。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意大利文艺复兴纸上绘画，一次与中国的对话展览3号在北京木木美术馆亮相。展览呈现了大英博物馆藏品当中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提香和拉斐尔在内的众多文艺复兴伟大艺术家的纸上作品。 这也是大英博物馆首次与中国民营美术馆合作。 此次展出的作品将集中呈现文艺复兴艺术的重要特点和主题，囊括了1470年至1580年间活跃于意大利半岛的众多艺术家的作品。此外，展览将以文献资料的形式呈现蒋百里、胡适、梁思成、傅雷等在中国文化运动进程中的关键人物的著作，并辅以相关背景资料，探索纸上绘画对于文艺复兴艺术家的重要意义。据了解，展期将持续至2022年2月20号。 坐落于北京长安街的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有各民族文物近50000件，由民族文化宫主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9月1号开展，首展的三个展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别聚焦民族文化宫馆藏文物精品、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少数民族敬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礼品、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民族工作文献档案，通过400多件珍贵的文物、古籍以及档案资料，回顾了党和百年民族工作奋进的历程，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丽画卷。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两岸书画交流展3号在北京台湾会馆开幕，近100人参加了当天的开幕式。据了解，该展览共展出两岸艺术家的300余幅书画作品。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高峰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 9月3号，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开第一天，位于首钢园1号馆顺义展区的牛栏山酒厂吉祥物牛二牛 IP 形象及多种材质数十种衍生品齐齐亮相。这也是该形象在历经了2年设计开发之后，首次出现在了大型展会上。 金秋来临，演出市场迎来了金九银十。中秋节期间，天津大剧院金星准备了4台高水准的演出，门类包括戏曲、音乐会，满足了观众欣赏需求。9月19号，由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团长领衔主演的评剧《珍珠山》将在天津大剧院歌剧厅上演。这出戏本是评剧起家戏之一，众多流派名家都非常擅长，同样也是白玉霜代表剧目之一。 21号中秋节的当天，粤剧《西厢记》上演。该剧呢是以诗画的舞台呈现，被誉为忠实于王实甫原作的当代作品之一，是诗画粤剧的经典之作。而在22号，上海粤剧院还将会带来另外一部经典的粤剧《红楼梦》。 国家大剧院歌剧院的舞台上，电钻打磨的滋滋声不时响起，一道道吊杆起起落落，几十位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安装和调整布景。9月8号，大剧院原创歌曲《夏日彩虹》即将在这里上演。9月2号，装台工作紧张进行。 《夏日彩虹》呢，是国家大剧院于2009年推出的首部现实题材原创歌剧《山村女教师》的全新改版制作。讲述了贫困山区女教师杨彩虹为教育事业奉献生命的感人故事。本轮登台，主创团队在音乐和剧情上都在做提升，进行了不少的修改。视觉呈现层面的变动则是更加彻底，大胆地推倒重来。 作为天津西青寻耕大运河丛书之一，由西青区档案馆4级调研员冯丽主编的《西青古诗词集萃》近期面世。这本书不仅收录了200余首新发现和新刊物的歌咏西青区的古诗词，也见证了冯丽近10年来不懈挖掘歌咏家乡古诗词超过1000首的感人故事。 冯丽也介绍，前人的基础加上自己的整理，目前已经掌握与西青区相关的古诗词有1100多首。而目前呢，天津西青区正在推进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落地。作为该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文史组的一员，冯丽也为挖掘宣传家乡历史文化投入到了新的工作当中。 近日，由中国编辑学会组织的第29届金牛杯美术图书终审评选结束，共评出了获奖图书93种，其中金奖12个，银奖25个，铜奖56个，次全国有49家出版社参选，参评的图书共计222种，天津出版集团旗下的出版社共有3种图书获奖。